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五集上。 我决定恨你一万年。 全心全意的对待一个人，那个人啊却狠心的把你给抛弃了，那你会不会心痛啊？ 会很心痛。 哦，那你会不会希望这个人啊有一天再回到你身边呢？ 会，我会希望这个人回到我的身边，永远都不要再抛弃我。 嗯，果然你很痴情哦。那我再问你哦，你知道这曹操啊曾经被多少人给抛弃过吗？ 哦，有女生把曹操给甩了，没有听说过。 哎呀，这曹操不是给女生甩了吗？他啊被很多男生给抛弃了。 哦， 像这曹操啊就曾经跟陈宫啊一起当过逃犯。 嗯， 结果呢这半路啊陈宫啊就把他给甩了。 这是因为曹操说出那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太让人寒心了。 这曹操啊也曾经跟刘备啊煮酒论英雄。 嗯， 结果呢过了几天刘备啊落跑，还骗走了曹操一支军队， 把曹操当凯子。 最惨的啊是被关羽抛弃的那一次。 这 曹操啊全心全意的对待关羽，结果呢关羽不但跑了，带走了赤兔马，还杀了曹操好几员大将。 曹操一定恨死关羽的。 啊，这恨啊归恨，可是呢这曹操又很希望关羽啊有一天还能够再回到他的身边。 所以哦，这人真的是很贱呢，越得不到你就越想要。 总算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哦。 嗯， 东吴的孙权啊攻下了荆州，俘虏了关羽，竟然啊把这关羽用快递送给了曹操。 哦，这孙权很大方哎。 孙权是很大方啦，可惜呢送来的关羽嘛不是很完整，只送来了一个人头。 只送来一个人头，孙权是要节省运费吗？ 不是啦，这孙权啊杀掉了关羽之后啊他很怕刘备来报仇。 哦， 所以啊把人头偷偷的寄给了曹操，把曹操啊也拖下水当共犯啊，大家有难同当嘛。 关羽的人头送到了曹操的手上，这曹操捧着这颗人头大大的叹了一口气说，关将军啊关将军， 呛呛呛， 负心的人啊负心的人， 呛呛呛， 你总算是回到我的身边来了，关将军，你倒是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呐！ 哎呦，这曹操的感情还真丰富啊！ 曹操就这样对着人头啊呼唤了三声，忽然之间，天空一道闪光，接下来接着两道电光射了出来，这关羽的人头本来闭着的一对丹凤眼，忽然就睁了开来，眼中放射出电光，狠狠地射向曹操。 哇， 曹操往左躲，眼睛就跟到左边去。曹操往右躲，这电光就射到右边来。哎呀，曹操吓得是魂不附体，当场把关羽的人头像橄榄球一丢，曹操整个人啊摔倒在地上。 啊，这关公显灵喽。 不是关公显灵，是曹操啊做了一场噩梦。 哎呦，是噩梦啊，你不早说清楚。 曹操啊吓得全身是汗，他从床上坐起来以后赶快叫木工啊连夜起床来找最好的檀香木来给关羽的人头呢雕刻了一个木头的身体， 他希望关羽死得全尸，早日能够安息。 这关羽的那颗头啊，总算可以安息了。可是呢，这曹操的那颗头啊，哇，却一点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这我们曹老大的慢性头痛啊，本来就很严重。被关羽的头啊吓得做了噩梦之后啊，天天都失眠。啊，这睡不着呢就越头痛，这越头痛呢就越睡不着，恶性循环，搞得曹操快发疯了。哦，光是床单呢、就撕破了50几条。 又变狼人呐、这个曹操头痛的话可以去看医生啊。 哎呦，这曹操当然也想看医生啊。问题是啊，这曹操曾经为了政治冲突，对这吉平吉太一下了毒手，连人家的手指头啊都一节一节的剁下来。所以啊，这全医学界啊就把这曹操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凶二病人啊，没有医生敢再帮他看病了吧。 这个曹操头痛了以后就会乱发脾气，害得曹操身边的人每天都提心吊胆。最后呢，总算有人灵光一闪，想到了华佗。 就是说嘛，这关羽死了，可是关羽的医生华佗还在啊。 问题是华佗他会愿意替曹操看病吗？ 会吧，华佗啊是我们医生的典范。这我们医生看病啊是不分政治或者是党派立场的嘛。 真的耶，曹操手下的人真的就请动了华佗，把华佗请来啊替曹操看头痛的病。这曹操一见到哇，神医华佗来了，非常的高兴啊，赶快冲到前面去对华佗鞠了一个躬，说华佗神医，请你帮我把把脉吧。 这华佗啊抓起了曹操的手，很认真的数着，滴答滴答滴答，你的脉搏1分钟不快也不慢，刚好60下。 华医生， 怎么啦？ 你抓到的是我的手表，不是我的手 表，是手表。 华医生，求求你不要闹了，你救救我这条命吧。 哦，这华佗啊第一次就漏气。他重新又抓起了曹操的手，再数了一下，说你这救呢是有救了。不过呢你得听我的话。 听话，我一定会听华医生你的话，你要我怎么配合你呢？ 首先呢你要乖乖的喝下一桶本人发明的独门麻醉药，叫做麻沸散。 喝麻沸散没有问题啊。 好，那接着呢你就负责睡觉，好，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好啊，负责睡觉什么都不用管，这很好啊。曹操听完之后啊想了一下，就问说，华医生，可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我嘛，这华佗说，我啊要拿一把锯子。 你拿锯子要干什么？ 拿锯子啊可以叽咕叽咕叽叽咕。 哎呦， 我啊要把你的头盖骨给锯开 啊。 这头盖骨锯开之后呢，我看到你的脑袋， 哎呦， 里面啊肯定会有一些脓包，我会不顾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脓包给钻开，让里面的脓流出来，这样你的病啊就治好了。 等一等，等一等 ，just one minute。曹操就问华佗说：“华医生，你说什么不顾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请问你冒的是谁的生命的危险呢？” 这华佗笑了笑说 ：“Sure, of course, certainly, why not？ 当然是冒着曹大人您的生命危险呐！” 曹操当场就跳起来说：“华医生，你要锯开我的头，还要钻我的脑子，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杀害我才会想到这么荒谬的方式啊？来人呐， 来， 把这个华佗给我关到监牢里面去！”等候处死。在科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现，都是因为比起当时的人的知识领先的太多了，结果呢就被当成是疯狂的想法。如果你太早向世界宣布说我们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或者向大家讲说我们人类是猴子变成的，这种话一说出来啊，有一些宗教就会立刻把这个科学家给抓起来，判他一个妖言惑众。 这华佗的医学见解实在是领先他的时代太多了哦。 嗯， 结果呢，这好心啊被狗给吃了 啊， 竟然呢、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可怜的华佗啊，被关在监牢里面，没有人照顾他，渐渐身体衰弱了，也病倒了。 唉， 虽然这华佗啊可以自己医自己， 对啊， 可是啊他开出来的药方没有人敢替他去买，所以呢这华佗、病得越来越重了。这华佗啊慢慢理解到他可能再也无法活着走出监狱去了，于是华佗啊颤抖着手从他最贴身的衣服里面掏出了一本笔记来。 这一本笔记被称为青囊书，笔记上面全部都是华佗亲手写的医学见解，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一本医学著作吧。 这华佗啊想把他毕生的绝学哦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好让他死后啊医术还可以流传下去，造福人类。 对， 可是呢这华佗啊往左边的牢房一看，哎呀，左边关的是一个专门盗版有声书、有声唱片的奸商。 这么可恶，绝对不可以把青囊书交给这种人， 绝不可以。这华佗呢又往右边的牢房一看，怎么样，右边啊关的是一个骗钱骗色的神棍。 哎呦，这种人要是学会用麻醉药那还得了吗？ 万般无奈，华佗啊仰天长叹，只好把这本青囊书托付给了监狱的管理员 啊。 他怕这个管理员啊不把青囊书当回事，还特别啊告诉这个管理员，只要你好好读懂我这本笔记，全天下的人都会来求你帮忙看病，到时候啊你就可以过好日子了。 华佗把他这本青囊书托付出去之后，总算是心愿已了。过不了几天，这一代神医就默默地死在监牢里了。 这监狱的管理员啊把这本书拿回去准备好好研读哦，重新想要改行当一个医生。没想到啊这管理员的老婆看到他在读这本书，竟然呢、就硬把青囊书给抢过来扔到火里面去烧。这女人还一边烧书一边又哭又骂，谁他们说你看啊你看，当到天下第一名你还不是关在牢里死掉了，你学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还不赶快烧光，难道你连老娘都想害死吗？ 哎呀，这个疯婆子这样子一烧啊，华佗这些什么麻醉术啦、开刀手术啊、外科手术的精华全部都被一把火给烧光了。中国的医术被这个女人啊烧得起码是落后一千年呢、 哦，这管理员很着急哦，硬是从这种熊熊的火焰中啊刻不容缓的抢了两页没烧掉的出来哦。结果呢这一页啊是腌猪的方法，另一页呢是腌鸡的方法啊，搞到今天呢、华佗的手术麻醉的技术通通失传了。倒是呢这鸡跟猪很倒霉，一直被淹了一两千年。 这个曹操啊害死华佗之后，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了，他的头痛呢是越来越厉害，找遍天下其他的医生，所有的医生啊都束手无策。 所以嘛跟你说嘛，什么人都可以杀，千万不要杀自己的医生。 对啊，杀自己的医生跟自杀没有两样啊。曹操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赌徒，他这一生经常在做生命的豪赌，有的时候赌输，有的时候赌赢，可是不管是输或者赢，曹操从来没有不敢赌的时候。可惜这一次 曹操在赌桌上面遇到的对手是死神。 华佗啊，诊断出曹操的头痛是因为他长了脑瘤。 哦， 问题是曹操啊，绝对不容许任何人锯开他的脑袋。 嗯， 于是啊，这脑瘤越长越大，终于啊，压迫到了曹操大脑皮质的视觉区。 哦， 有一天，当曹操睁开眼睛的时候，忽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啊， 曹操啊，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原来曹某人我是要在黑暗当中迎接死神吗？这到底是老天爷对我特别的仁慈，还是特别的残忍呢？曹操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直在折磨着曹操的剧烈头痛竟然消失不见了。好轻松啊，曹操叹了一口气，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这么轻松这么宁静了。 这大概是啊，曹操一生中第一次啊，失去了赌性哦，也失去了斗志。 嗯， 世界上很多人啊，都像曹操一样，要在那么接近死神的状况之下，才发现了新的人生态度。 曹操他就这样子躺在床上，很平静很清醒的开始交代他的遗言。 嗯， 曹操的遗言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首先呢，他要交代太太跟姨太太的部分。 哦，是不是要交代每个人分得多少遗产啊？ 遗产是要分给儿子的。 嗯， 曹操就交代太太跟姨太太们说，你们都要去学女工，去做一些针织刺绣的工作，在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多造丝缕去织布卖鞋子，将来也可以自给自足啊。 啊，他们这些人跟了曹操一辈子， 嗯， 哎，每个人可都是贵夫人呢。 对呀，啊， 到头来竟然要去刺绣织布卖鞋子啊。 哎，曹操啊很有先见之明，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死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来伺候这些大老婆跟小老婆了。这些女人在失势的情况之下，如果还不懂得要自力更生、自求多福，还要在那边恃宠而骄的话，这些女人的下场就会很悲惨。 哦，原来曹操这么说是为他们好啊。 嗯，曹操另外还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嗯， 他平常呢就喜欢收集各地方有名的香料，这些香料啊是用来点起来闻的。曹操啊把这些香料呢就分给他平常最喜欢最宠爱的一些侍妾，他希望这些女生以后只要点起香料闻到香味，就能够想起他们跟曹操的恩爱时光。 哦，好浪漫哦。 嗯， 可是呢一定有很多侍妾心里在想说，为什么不给我钱，为什么不给我钱， 只会想到钱，你太粗俗了。接下来曹操就交代了第二部分很重要的事情。 嗯， 曹操要造72个坟墓。 天哪，他一个人死为什么要有72个坟墓啊？ 这72个坟墓有个名称叫做遗冢。 遗冢？ 嗯， 为什么不叫甲冢或丙冢呢？ 疑是怀疑的疑。 哦， 冢呢就是那个衣冠冢的冢，土堆的意思。 哦， 遗冢啊是指说用来固步遗阵，让人家搞不清楚的假坟墓。 嗯， 万一将来有一天啊有人要盗曹操的坟墓，或者要把曹操的尸体挖出来鞭尸的话，就保证他们在72个遗冢当中搞得头昏脑胀，偷也偷不到，鞭尸也鞭不到。 哦，我懂了，挖了半天呢发现坟墓里面写了一张纸条，明谢惠顾，谢谢光临。 72个遗冢哦，害得曹操费了很多的口舌才交代清楚。等到这些后事交代完了以后呢，曹操他很用力地吸进了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口气。 呀， 干什么？ 还不能死啊？ 为什么还不能死？ 哎呦，听了半天，最重要的事情一点都没有交代。 什么最重要的事？ 曹操的王位还有财产到底要给谁继承呢？ 哦，对哦，差点忘记。 哎呦，开玩笑，这没交代清楚会天下大乱的。哎， 好吧，这口气吸完呢，曹操又回来了。关于王位继承的事情，我现在这个老婆卞氏，她有四个孩子，老大是曹丕，老二是曹彰，老三是曹植，老四是曹雄。 那你要给谁来继承呢？ 说真的，老夫平日最喜欢的儿子是老三曹植。 哦， 曹植他文章写得最好，人可爱又会讲笑话，很得我的欢心啊。 哦，那就让曹植当王吧。 可惜这个曹植他爱喝酒，为人又很浮华， 哎呦， 喜欢吹牛说大话。曹植他不适合继承我的王位。 哇，这曹植被淘汰出局。 老二曹彰，很会打仗。 哦， 可惜是有勇无谋。 哦，那也不行。 老四曹雄呢，个性很懦弱，身体又常生病，这也不适合当王啊。 这大家都不适合，那再该怎么办呢？ 不行啊，我心目中理想的继承人就是稳重踏实认真负责的曹丕。所以我死了之后就由曹丕来继承我的王位。哎呀，想我曹操纵横天下30多年，消灭了天下群雄，到现在只剩下东吴的孙权还有西蜀的刘备没有被我给铲除，只是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是没有机会再跟你们大家一起奋斗的。曹操说到这里泪如雨下，一幕一幕东征西讨叱咤风云的画面在曹操眼前的黑暗当中闪烁着。曹操深深地吸进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口气，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还记得啊，赤壁大战前夕，曹操踌躇满志，站在月月之下大船之上，对着千军万马唱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 是啊，即使是在曹操那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竟然还是说出了这么悲凉的诗句。 也许啊，在曹操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是知道的。人生呢，就像是清晨凝聚在叶子上的露水一样。 哦， 不管你再怎么用力的呵护，露水总是很轻易就消失不见了。 可是虽然有这样子的领悟，曹操他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创造了精彩的一生。我们想，曹操的身体里面大概是同时住着诗人、勇士、魔鬼跟奸商的灵魂吧。 啊，这些灵魂们现在都离开了曹操的身体，去找新的住所了。 是啊，曹操这颗闪亮的露珠虽然就这样消失了，可是世界上还是会有无数其他美丽的露珠在另一个早晨，在另外一片叶子上面出现吧。 曹操死的时候66岁，虽然他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王位由曹丕来继承，可是其他的儿子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安排，反应最激动的就是老二曹彰。 哦，就是曹操说很会打仗，可惜勇而无谋的那个孩子嘛。 对，这个曹彰他就直接带了10万大军来到了邺城。 哦，他要造反吗？ 曹丕呢就派了谏议大夫贾逵去见这个曹彰。贾逵他一看到曹彰就问了这个问题。曹彰啊，汝来奔丧乎？汝来争王位也？ 哎呦，学人家小时候的汉献帝照样造句。啊，那这曹彰怎么说呢？ 曹彰他就是有勇无谋啊，他根本脑子里面没有想清楚过这件事情，只是心里就是觉得不服气，所以就带了10万大军杀过来了。曹彰啊愣在当场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时候，贾逵就趁机很严肃地告诉曹彰说，王位的继承是照先王的遗言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曹彰难道你要背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吗？哦，这曹彰想一下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回嘴，只好当下就脱下了盔甲，单独去觐见曹丕，而且宣誓会对曹丕效忠，把兵权呢给交出来了。 这老三曹植啊，老四曹雄，他们虽然对哥哥曹丕啊继承王位也很不满哦，可是呢这两个人的方法就不一样咯。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个人呢、决定啊来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啊。 哇，这下当然惹得曹丕很不高兴咯。爸爸死了再怎么说也要回来奔丧才对啊。 对啊， 于是啊曹丕啊立刻以这个新任魏王的名义派了2个使者啊分别去老三曹植以及老四曹雄家问罪。这老四曹雄啊一听到哥哥来问罪啊，吓得上吊自杀了。 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就先自杀了。曹操说他这个儿子个性懦弱，可见是真的。 另外一位啊曹丕派出去的使者啊到了这老三曹植的家问罪。曹植呢跟两个朋友啊正在喝酒 啊， 他才不理会这个什么魏王使者呢。曹植的朋友啊很讽刺地说，现在先王才死没多久哎呦，这曹丕就急着要残害骨肉哎呦，侥幸侥幸，这种人哪有什么资格继承王位呢？哇，这曹植啊本来心情就不好，现在一听啊觉得非常有道理，一气之下就叫武士啊把这曹丕的使者乱棒给打出去了。 哇，曹丕这一下子是勃然大怒，立刻就派了许褚猛将去把曹植给抓来。这许褚啊一到了曹植住的临淄的时候呢，曹植是一点都没有抵抗。 哎呦，刚刚不是还很猛吗？现在怎么一点都没有抵抗呢？ 曹植根本就喝酒喝到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啊！这许褚将军只好把毫无知觉的曹植就绑在了马上，一路绑到邺城去了。 这曹植啊，一到了邺城啊，曹丕手下的马屁精华歆他就说了：“主公，这曹植啊，虽然是你曹丕的弟弟。”可是啊曹植实在是太有才华了，所以你兄弟之中啊唯一有资格跟你抢王位的人就是他。 对， 你呀绝对不可以因为兄弟之情而留他活命，否则啊后患无穷哦。 哦，华歆这样讲啊，曹丕就开口说，可是这个人是我的兄弟啊，我们曹雄老妖已经死掉了，如果我再杀掉曹植的话，别人会说话的。 这华歆就说了，又没有叫你杀，你可以找个借口啊。既然呢大家都说他是有名的大才子，你就故意刁难他，给他难看嘛。向大家证明啊他也不过是个大草包。这样你杀他大家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嘛。 哦，曹丕听进去了这番话，就对曹植说，曹植，以前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常常拿出你写的文章来夸耀， 让全天下的人都以为你曹植很有才气。我那个时候就怀疑啊，你的文章都是别人帮你代笔写的。今天我要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前来考考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才华。现在我限你在走七步路的时间之内做完一首诗。曹植，你跟我是兄弟，你这首诗呢就要以兄弟为题目，可是整首诗里面都不准你用到兄弟这两个字。 哎呦，这算什么刁难嘛。不用七步啦，我侯某人原地就想出来了。你听着，兄弟，名字不一样，两人都姓曹，你爸是我爸，我妈是你妈，我呢比你小，你呢比我老，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怎么样啊？ 哇，这是我听过最没有水准的烂诗，好烂哦。 这曹植啊，瞪着曹丕啊看了三秒钟。 哦， 好，不准做烂诗，那我就做好诗。 对， 曹植踏出了第一步。 哦，踏出了第一步。 曹植啊又瞪了曹丕三秒钟，再踏出了第二步。 哦，踏出了第二步。这曹丕啊对着弟弟冷笑了一声，说，弟弟，你今天倒没有喝太多酒嘛，走路都还走得蛮稳的哦。 这曹植啊不理曹丕，他又走了第三步，第四步，最后干脆第五六七步。这曹植啊把头抬起来，眼中啊竟然泛着泪光。 啊，怎么啦？曹植诗做不出来要哭了？ 哎，这曹植啊摇了摇头，看着哥哥曹丕，吟出了他的千古名句。 好，千古名句来。 兄弟，五言绝句，作者曹植，字子建。 好啦，怎么那么啰嗦啊，赶快念诗啦。 哎呀，人家国文课本都这样子嘛。 哦， 注意听哦。 好，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哥，你是豆壳，我是豆子，你在底下烧，我在上面哭，我们都是同一个豆子妈妈生的，彼此何必煎得那么急呢？ 哎呦，这首豆子与豆壳的诗一念出来啊，哥哥曹丕一听也呆住了。过了几秒钟之后，曹丕的眼角竟然流下了惭愧的泪水，连躲在后头一边偷听一边在担忧的豆子妈妈。 谁呀？豆子妈妈？ 豆子妈妈就是生出了曹丕与曹植这个豆子与豆壳的妈妈卞氏啊。这卞氏啊也哭着跑出来，就抱住了曹丕，说，你的四弟都已经被你吓死了，你这个做哥哥的就不要再逼你的三弟了，你们两个都是我怀胎十月的心肝宝贝了。说完了，他们母子三人就抱在一起哭成一片。 好感人。 旁边的马屁精华歆啊怕曹丕这一哭啊就心软了，如果错过现在这个时机，以后是后患无穷。华歆呢就一直拉扯曹丕的衣袖，对曹丕使眼色提醒他。这曹丕哭了三分钟之后渐渐恢复了理智，曹丕就说了，虽然我很爱我的弟弟，可是国法不可以废，这曹植藐视王法，我现在就宣布把曹植贬为安乡侯。 安乡侯， 安 分的乖乖的住在乡下，给我当个小小的诸侯，绝对不可以跑到京城里面来给我乱搞。 对，这曹植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性命，默默的骑上马辞别而去。曹植他在30秒之内所做出来的这一首兄弟诗，从此不断的讽刺着世界上一次又一次上演着兄弟之间翻脸恶斗的家庭伦理大悲剧。 曹丕在过去啊，曹操还活着的时候呢，非常的礼贤下士，忍气吞声。不过啊，等到他当了魏王之后啊，这曹丕的好恶啊，立刻很明显就表现出来了。 怎么看得出来呢？ 这举例来说吧，像曹丕啊，就很讨厌于禁。 讨厌于禁。 当年啊，关公水淹七军啊，抓到于禁的时候啊，这于禁呢，竟然跪在地上求饶。哦，这曹丕啊，无法原谅于禁这种丢脸的行为哦，他为了羞辱于禁啊，就派他去守曹操的坟墓。 守坟墓啊，这工作不错啊，钱多事少，很适合养老等退休。 哎，说什么嘛，这守曹操的坟墓很累。 为什么？ 一共有72个，光是每天啊，每个坟墓都要上香一遍就够累了，更不用说要扫了。 蛮累的。 这累啊也就算了哦，这偏偏啊，曹丕命人呢在于禁守墓的办公室里面啊，画了于禁跪在关公面前求饶的图。 把人家一生最丢脸的事情画在墙壁上啊。 啊，你看哦，这每一个人到了这里呢，就看到于禁跪在关羽的面前求饶的图。哦，你看这于禁怎么还活得下去嘛。这于禁呢、啊、心情不好，终于啊忧郁而死。 这曹丕的手段这么狠、他对他讨厌的人哦，就是羞辱的羞辱，害死的害死。可是曹丕对他宠爱的人，比方说像华歆、 马屁精， 就升迁为相国。另外还有贾诩，因为帮忙出了很多的点子，所以贾诩就当太尉。另外王朗呢，出任御史大夫。这曹丕的爱恨啊，这么明显，搞得朝廷之上就兴起了一股大家争先恐后拍马屁的歪风。 这华歆啊，本来是这个拍马屁的专属的马屁精。 对， 他一发现啊，哇，完蛋了，现在啊，拍马屁的竞争对手一下子多出来这么多，他就立志啊，我一定要当到马屁国的国王冠军。 那要怎么做呢？ 这华歆啊，灵机一动，他想说啊，马屁拍到最高点，那就怂恿曹丕登基当皇帝吧。他不要再当什么魏王了。这华歆啊，就叫人做了很多啊假的动物标本 啊。 这有的呢，在鹿的身上啊装了一个犀牛头，也有把这孔雀的尾巴插在山鸡的屁股。 又干什么啦？ 啊，你不知道啦，这以前的人呐、他们都相信说，假如有人要当皇帝的话呢，这国境之内呢就会出现一些吉祥物，珍禽异兽。 哦， 这华歆啊，他们假造的这些麒麟啊、凤凰的标本啊，都一一的抬去给汉献帝看。 嚯、 最后啊，连无尾熊、企鹅都运来了。哦，华歆啊、王朗一个人抱无尾熊，一个人抱企鹅，就去觐见汉献帝。他们两个人说，报告，出现了这么多祥瑞的动物，哎，皇帝是不是应该换人做看看了呢？ 啊，这两个人这样做不是等于在逼宫吗？华歆、王朗哦，他们就这样子逼宫逼了好几次，汉献帝终于受不了了，只好跟他们装迷糊说，各位大官啊，你们讲的这些标本动物都是虚妄之事，这是迷信哎！你们怎么拿迷信的事情来当成国家大事跟我讨论呢？ 华歆就说了，皇帝老爷，这就是国家大事啊，如果你不听我们大家的话，这恐怕旦夕之间大祸临头。 哎呦， 到时候啊，不要怪我们这些臣子不忠于陛下您了。 皇帝看到他讲话这么不客气啊，很生气地说，难道你们当中有谁敢杀我吗？说完之后，汉献帝就站起来拂袖而去，转身要走。 这华歆啊，立刻冲了上来，粗暴地扯住龙袍说，你到底退不退位？今天给我讲清楚。 旁边的曹休还有曹洪两个人也拔出了宝剑，大喊一声，福宝郎在哪里？ 等一下，什么叫做福宝郎啊？ 福宝郎是一个官名，他负责保管国家的重宝还有玉玺，叫做福宝郎。 哦，这叫福宝郎啊。啊，原来是叫我。这福宝郎，主婢马上站起来说，福宝郎在此。 曹洪就问了， 玉玺放在什么地方，赶快交出来。 胡霸王主婢就说，这玉玺乃是天子之宝，怎么都可以随便交出来呢？ 说时迟那时快，曹洪手上的宝剑往主婢的脖子上面一挥，当场主婢的脑袋落地，主婢的血在宫殿里面流得一地都是啊。汉献帝看到这个景象，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啊，过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的说，我就让位给你们的曹丕，求大家饶我一命，以终天年吧。 西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汉献帝终于在寿善台上把帝位退让给曹丕，结束了196年的东汉王朝。东汉的第14任皇帝汉献帝，从西元189年说了句“汝来保家乎？汝来结家也”，被董卓啊拉上宝座当皇帝，到被曹丕拉下台为止，一共啊当了32年的皇帝。曹丕当上皇帝之后啊，就把国号从东汉改为大魏，迁都洛阳，改年号为黄初，从西元220年开始就叫做黄初元年。 曹丕把汉献帝逼下位来之后呢，随随便便的封汉献帝为一个山阳公。 山阳公，我还梅花鹿公呢。山阳公， 这个阳是太阳的阳啊，不是绵羊的羊啦。无论如何，做一个小小的山阳公，总是比被杀掉要好吧。 可是呢，这消息啊传到成都去啊，却传成了汉献帝被曹丕给杀害了。这下成都的刘备呢，他也宣布要登基做皇帝。 怎么这个样子？大家在举办做皇帝的比赛吗？ 啊，这刘备一听说汉献帝被杀，他们姓刘的天下竟然落到这姓曹的口袋里面去了，这还有天理吗？这刘备好歹也姓刘嘛，号称是汉景帝的后代。再怎么排队，再怎么算，刘备也应该排在曹丕前面当皇帝吧。 西元221年，刘备他也祭拜天地之后，就登基为新的皇帝，他把年号改为张武元年。刘备这个汉朝的根据地呢，是在西蜀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做蜀汉，表示刘备他延续了东汉的正统。 这刘备啊，虽然登基啊当了皇帝，可是呢，整个登基典礼的气氛非常的沉重，大家都高兴不起来。 唉，自从东吴的孙权把关羽给杀了之后，整个刘备集团就一直处于低气压之中，没有人有心情庆祝任何的事情，他们连去 KTV 点唱都只唱慢歌 啊，开车也开慢车，跳舞也跳慢舞，好惨。 刘备啊，非常思念他的关二弟张飞，非常思念他的关二哥，两个人啊好几次是抱头痛哭，哭到昏倒，昏倒以后好不容易醒过来又继续哭啊。这张飞呢就一直跟刘备吵着说要带兵去攻打东吴帮关羽报仇，可是这种行为是违背了诸葛亮为蜀国所定定的基本国策。诸葛亮三令五申叫大家一定要联合东吴对抗曹魏才有生存的机会，关羽就是因为不听话才会搞到弄丢了荆州，最后连性命也丢掉。 对呀， 现在如果为了要帮关羽报仇又要违背基本国策， 这一错岂可再错呢？ 嗯， 诸葛亮还有赵云、魏延这几个头脑比较清楚的人都一再的劝阻刘备不要意气用事。 可是啊，这刘备一想到关羽的死啊， 嗯， 就想到当初桃园结拜的兄弟之情， 哦， 再加上啊这张飞不断的催促， 嗯， 弄得这刘备啊是左右为难啊。 哎， 这还好啊，诸葛亮开始炒作汉献帝被杀的谣言， 哦， 激发了刘备啊自立为皇帝的意愿。 嗯， 这做皇帝呢是大事， 对啊， 整个蜀国上下忙成一团。 嗯， 有人画海报，有人编新的国歌， 哎呦， 还有人呢，啊，要负责找蜀国啊最红的歌手在就职典礼上来演唱新的国歌。 是是是， 这下大家的注意力啊总算是转移了焦点哦。 嗯， 这诸葛亮暂时啊让蜀国摆脱了关羽之死的阴影。 你也许暂时能够摆脱得了阴影，可是你恐怕永远都摆脱不掉张飞。 这张飞啊没有去参加刘备的登基就职典礼哦。 哦， 刘备就知道说张飞在赌气哦。 嗯， 特别呢叫人把国宴的菜啊送去给张飞吃。 哦， 这第一道呢送来的菜啊叫做猪肝炒大肠。 什么怪菜？ 张飞啊一看到这盘猪肝炒大肠，当场就大哭说，我想念关二哥，想得肝肠寸断，现在大哥送来猪肝炒大肠，给我补肝补肠来了吗？说完呜一大口就把整盘猪肝炒大肠倒进嘴巴里面去。 嘴巴可真大呀。 过一会儿第二道菜又送来。 哎呦， 这第二道菜呢叫做白脸拌黑脸。 这又是什么怪菜啊？ 这呢就是皮蛋豆腐啦。这皮蛋是黑的，豆腐是白的，皮蛋拌豆腐叫做白脸拌黑脸。 这国宴怎么这么寒酸，皮蛋拌豆腐都端上来了 啊。这可是呢张飞看到这盘皮蛋豆腐之后呢立刻大笑三声说，我懂了，大哥呢就是豆腐他在拌白脸，我呢是这个皮蛋要拌黑脸，不要管那诸葛亮什么的，立刻出兵去打仗。说完一大口又把整盘皮蛋拌豆腐倒到嘴巴里面去了。 这个张飞是垃圾桶吧？哎，我看他有点想念他的二哥，想得发神经了吧。 这过一会儿第三道菜又送上来了。 还有第三道菜？ 嗯， 第三道是什么菜呢？ 这第三道菜啊是一个白馒头， 啊， 加上一碗白米饭， 啊， 还有一瓶白米酒。 你确定这是国宴吃的菜吗？我觉得好像是给明天要被枪毙的人吃的菜吧。 张飞啊一看到第三道菜啊立刻一拍桌子说，这就对了。 什么对了？ 诸位请看， 嗯， 是白馒头、白米饭、白米酒，统统都是白色的， 怎么样嘛？ 这表示大哥虽然做了皇帝，可是呢他没有忘记要哀悼关二哥的死啊。 神经病，馒头跟米饭米酒本来就是白的嘛，这有什么含义呢？哎呀，刘备啊在忙着进行就职典礼，怎么会有空跟张飞玩什么猜谜游戏？我看张飞啊太敏感了吧。 这张飞啊一心想报仇哦， 嗯， 连普普通通的菜在他的眼中啊似乎都在呐喊着报仇雪恨，报仇雪恨。 好恐怖哦。 张飞啊不愿意相信大哥刘备啊会因为当了皇帝就把这报仇的事情啊抛在脑后。张飞啊慌的一声站起来，把白饭、白馒头跟白米酒倒进嘴里。 这也用倒的啦？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 哦， 张飞啊大声下令说，大家看， 嗯， 饮白饭、 白馒头跟白米酒都知道要为关二将军戴孝。 哎呦， 我三军将士更应该是白衣白袍白盔白甲组成白色的复仇血恨神圣队伍。来呀，范将张达何在？ 哟， 现所有的部队在三天之内要给我穿上白色的外套、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内衣，还有白色的内裤。 哎呦， 要给我绑白色的布条、白色的旗帜，还要穿白色的盔甲跟安全帽。 张飞手底下负责做衣服的范江跟张达两个人呐、啊，哇，面有难色。三天之内，我们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白衣服、白内裤，还要白色的安全帽？ 啊，这关羽过世之后呢，张飞的心情啊，本来就不好哦。他要报仇雪恨，哥哥刘备不听他的话也就算了， 算了。 现在连手下范江跟张达这两个人都触他的眉头 啊！ 他什么表情嘛？他什么表情嘛？ 对不起，对不起。 张飞啊，一生气就把这两个部将统统绑在树上， 哎呦， 用力啊，鞭打了50下。打完之后，张飞拿着血淋淋的鞭子指着范江跟张达说，谢你们三天把所有需要的白色东西都给我准备好，要不然我就一人一刀砍你们的头，省得我大半天累得要死。 哎呀，这范江跟张达两个人啊，本来为了要烦恼这个白色的衣服，身上已经刚好穿上了一套要当样品的白色盔甲，结果被张飞啊用皮鞭毒打一顿之后，身上流血，连这两套白色盔甲都被染成红色的。好了，现在最后两件样品也没有了啊，范江跟张达烦恼的要命。张飞他设定的三天期限转眼就会过去，这些什么白色的制服、白色的安全帽要到哪里去找呢？根本不可能交得出来嘛。这时候张达就跟范江说，唉，与其坐在这里等着这个残暴的张飞来把我们两个杀死，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把张飞给干掉。 这范江就不说了，可是张飞那么厉害，我们连要靠近他都有困难，怎么杀他呢？ 啊，张达就跟范江说，这一阵子啊，张飞为了想念他的二哥，心情很苦闷，每天都借酒浇愁，我们就趁他喝醉的时候动手把他给杀了。 可是万一他今天晚上没有喝酒呢？ 唉，如果老天真的要我们两个死的话，那张飞他今天呢就不喝酒，可是如果注定了我们两个人命不该绝的话，就求求老天爷让张飞今天晚上醉倒在床上吧。 范江啊、张达这两个人打定主意啊，当天晚上就悄悄地潜入了张飞的营帐哦。两个人啊一步一步小心地靠近张飞，果然呐、就闻到了酒气冲天。 哦， 这两个人呐、很庆幸的使了个眼神，没想到啊，走到张飞的床前，哎呀， 哎呦，怎么回事情啊？ 张飞啊，虽然躺在床上，可是呢，他那一对啊铜铃眼睛还真的大大的瞪着范江跟张达。哦，吓得这两个人赶快跪下去喊着，张将军、张爷爷饶命饶命啊。哎，奇怪，张飞明明眼睛睁那么大，哎，怎么还会打呼啊？哇，这两个人站起来靠近一看，张将军、张爷爷、张笨猪，这范江就说了，咦，莫非这张飞前辈子是鱼，睡觉都不闭眼睛的？ 哎呦，范江啊，我们两个的命都快保不住了，你还管他前辈子是不是鱼啊？赶快动手把他给杀掉。 哦，范江跟张达狠下心来，就抽出藏在腰中的短刀，往张飞的身上一人一刀用力一刺。哎，你 不要乱做音效嘛。 刀这样吃下去会痛哎，张飞嗓门又那么大，怎么会不叫？ 哎呀，喝了那么多酒，一点知觉也没有，怎么会叫嘛？这张飞啊，就在这种莫名其妙、全身麻醉的状态之下被杀了哦。 哎， 这张飞啊，死的那年才55岁哦，他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在两个无名小卒的手里。 范疆跟张达他们两个人杀死了张飞以后，也不知道到底能够逃到哪里去。慌乱之中，两个人只好割下了张飞的人头，就把人头啊绑在包袱里面，投奔东吴去了。哎呀，这个东吴好不容易才把关羽的人头用快递送到曹操那边去，现在这张飞的人头又自动送上门来。哦，东吴都快要可以开人头博物馆了。 唉，这张飞一死啊，这张飞的长子张苞就找了关羽的儿子啊关兴， 嗯， 两个人呢带着棺材，装着张飞的无头尸体哦， 哎， 去向刘备报告。刘备啊，难过的放声大哭。 嗯， 刘备说：“我在埋草期的时候，就和关羽、张飞结为兄弟， 是啊， 是死与共。 嗯， 今天我好不容易当了皇帝， 嗯， 怎样与他们共下荣华富贵？ 嗯， 他们就这样子离开我， 哎呦， 怎么能够不难过啊？ 皇上，皇上，皇上！”啊，旁边诸葛亮赶快劝住刘备说：“皇上，你已经60多岁了，你要保重好你自己的身体呀。”诸葛亮转过身来对张苞还有关兴说：“你们两位小将军暂时带着张飞先生的尸体退下，让皇上休息吧。” 就在张苞啊跟关兴正要告退的时候啊， 嗯， 刘备呢忽然抬起头来说：“等一下。”“ 什么事啊？” 刘备问。“张苞、关兴，你们两个人可愿意当先锋？”“ 当先锋？”“ 随我讨伐东吴 啊， 替你们的父亲报仇。”“ 要报仇喽？” 这张苞啊跟关兴两个人一听到，立刻跪在地上不断的磕头说：“多谢皇上成全，小将万死不辞。” 哎呦，诸葛亮在一旁看见大事不妙了，竟然要讨伐东吴，赶快就阻止说：“启禀皇上，讨伐东吴姿势体大，千万不可以鲁莽行事啊。”“ 不要再说了。”刘备说：“我已经决定了。”“ 是皇上，皇上。”“ 不要再客气了。”这刘备啊伸出了手禁止诸葛亮， 哦， 他说：“如果丞相诸葛亮跟赵云你们不愿意去， 哦， 那我自己带兵去攻打东吴 啊！ 我如果不能为两个弟弟复仇雪耻，我这个皇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张武元年，刘备拒绝再接受诸葛亮所订定的基本国策，决定要自己带兵去讨伐东吴。刘备把诸葛亮、赵云还有魏延以及一部分的兵马留下来防守益州。 哎呦，怎么这些能够打仗的都留在益州呢？ 没办法，谁叫他们通通都反对刘备要讨伐东吴。刘备他为了要帮两个弟弟报仇，这一次全部都豁出去了。悲愤交加的刘备纠集了蜀国所有的部队，一共75万人，再加上他所带的黄忠、张苞还有关兴，浩浩荡荡全力往东吴进攻。刘备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孤单的上过战场，复仇的熊熊火焰到底会帮助刘备把仇人全都化为灰烬，还是这个火焰会把刘备自己 逼向毁灭的黑洞。命运之神的面孔似乎变得越来越阴森了。三国时代的很多对有名的兄弟，他们在爸爸死了之后，为了要抢遗产、抢位子，结果就相处得很不好。像袁绍跟袁术兄弟，或者像曹丕跟曹植兄弟，他们彼此之间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兄弟之情了。 即使是诸葛亮啊跟诸葛瑾，因为帮不同的老板做事啊，这两个兄弟的关系啊也很冷淡。 所以如果要讲到感情最好的兄弟的话，反而就是刘关张这结拜的三兄弟，他们三个人互相友爱的程度远超过那些亲生兄弟数十倍。 这刘关张三兄弟啊，毕竟啊一起出生入死好几次哦，这风光的时候呢一起打打黄金贼，一起打吕布，这倒霉的时候呢一起跟老百姓闹跑，一起被刘表冷冻好几年了。这不管是 sunny day 或者是 rainy day 哦，晴天或雨天，不管是 dog day 还是 cat day， 哪怕它是猫天或者是狗天啊，这三个人都相守在一起哦。就算他们失散了呢，也是拿着 walkie talkie， 你找我，我找你哦。刘备把老婆给弄丢了，这关羽啊就会代管。 对， 张飞呢把徐州给弄丢了啊，这刘备啊也陪着一起当流浪狗。这人的一生当中啊，要是能够交到这样子的两三个死党啊，一辈子都不寂寞了。 不过虽然说是死党，可是千万不能真的死掉哦，死党一定要活着才有意思。刘备啊，就一想到他这两个死党都死掉了，热泪盈眶，两眼呢就一片模糊。刘备他心里面很明白，丞相诸葛亮说的都很正确，不应该跟东吴撕破脸，应该要好好的跟东吴联合去对抗曹丕，这才是正确的选择。问题是人生不可以只做正确可是没有人味的事情啊。人活着就要对得起自己，如果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话，刘备他要怎么样活下去呢？ 这刘备啊就找来了诸葛亮啊，对诸葛亮说，诸葛丞相，你为我们蜀国考虑得很周到，我拜托你跟赵云、魏延就好好的替我守住益州吧。你让我就带着那两个死了爹的侄儿去帮他们的爸爸报仇吧。 本来诸葛亮倒是真的还想要再劝阻刘备的，可是现在呢，刘备已经把话说到这个节骨眼上面，这件事情很显然的是牵扯到刘关张他们的兄弟情谊了，而诸葛亮只是一个外人 哦。 刘关张在桃园三结义的时候，诸葛亮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诸葛亮很清楚地了解他已经没有立场劝阻刘备了。 诸葛亮啊，无可奈何，默默地接下了这个防守益州的命令。 嗯， 任由刘备啊，召集了数国75万的军队。 嗯， 这刘备啊，自己啊，任命自己担任三军总帅， 嗯， 兼参谋总长， 哦， 再兼补给队的队长， 嗯， 兼爆破组的组长， 哦， 兼消防署的署长，兼国家管理处的处长，兼厨房领班，兼清洁队队长。 不要再兼下去了，再兼下去刘备连马桶都要自己扛了吧。 啊，刘备啊，任命了关兴、张苞当作先锋哦，正式呢向东吴啊宣战。这些人呢，啊，正要出发， 且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哎呀，谁这么大胆，竟敢阻拦刘备？ 不是要拦住主公，是小将我要一起去。 哦，一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这个小将苦恼了。再听到咳嗽的声音啊，就知道一定是蜀国吃牛排冠军黄忠老先生来了。 黄忠啊，是越老呢就越不服老。 嗯， 黄忠就大喝一声，拜倒在刘备的面前，说：主公，关张两位将军已经蒙主宠召了，我们五虎大将已经走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那剩下还有两只老虎呢，赵云他要守益州，马超呢他要守汉中，这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所以五只老虎就只剩下一只老虎，就是小将黄忠我的。我不陪你去打仗，谁陪你去呢？ 哎，这刘备看了黄忠一眼呐， 啊， 虽然说有两只老虎已经跑得快，另外两只要在家里看家。 嗯， 不过啊，眼前的这只老虎嘛，你也没有肌肉， 说我没肌肉， 你又没有脑袋， 说我没有脑袋。可是主公，我虽然没有肌肉，没有脑袋，我可以表演吃牛排。如果不让我去，我就又要开始吃牛排了。 算了，求求你，再吃下去哦，连牙齿都没了哦。这刘备啊，看了看黄忠哦，他心里想哦，啊，少了张飞跟关羽陪在身边，还真是孤独的要命哦。 就是嘛， 摸鱼黑马后啦，他当场冲下台阶，伸手一扶，啊，老将军。 是小将军， 哦，是小将军。刘备这一次啊，要仰仗你的宝刀神剑了。刘备的复仇军团啊，虽然少了诸葛亮跟赵云，但是啊，还是吓得东吴啊举国坐立不安哦。 嗯， 这东吴的老板啊孙权召开了紧急会议哦，他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谁谁的 哦， 他说，抓到关羽的时候，我下令要砍关羽的头。 嗯， 为什么你们不阻止我？ 嗯，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醒我一下？ 哎， 全部的人都只是为吃饭拉屎的饭桶。 是。 张飞的人头送过来的时候，又是哪个白痴给我签的收据啊？还跟人家说谢谢啊？人家送什么来，你们就收什么，连看都不看一眼，你们是收垃圾的啊？送你爸爸的人头来，你也收吗？还跟人家说谢谢吗？全部是白痴。好啦，现在刘备来报仇啦，哪个给我把人头捐出来，让我拿去玩刘备。 哎呦，这个东吴的文武百官哦，吓得赶快都把脖子缩起来，可是每个心里面都在偷偷的干嚼骂脏话。哎，要杀人的也是老板你自己啊，现在要骂人的也是老板你哦，如果要捐人头，老板你自己先捐啦。 哦，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在想什么？ 哟，孙权好厉害啊！这个东吴的大臣赵咨啊，看一看这个景象呢， 看孙权这样子骂人根本就不是个办法嘛，赵咨就硬着头皮站起来说，主公请息怒，赵咨我愿意代表东吴去觐见新登基的大魏皇帝曹丕，请曹丕帮忙我们出兵来夹攻蜀国，这样子就可以让刘备首尾不能相顾，刘备啊就会乖乖的退兵了。 退兵？嗯，你头可坏去啊，你到底是赵咨还是赵朱啊？曹丕的老爸曹操在赤壁大战的时候被我们东吴火烧连环船，烧得曹操全身的毛三脸都长不出来，你现在还妄想曹丕会出兵帮我们？ 哎呀，这个东吴的大臣赵咨心里面呢一心是要力求表现，他就跟孙权说，主公，这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就派我当使者去见曹丕吧。 哎，孙权啊眼下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哦， 嗯， 管他是赵咨还是赵朱哦，就姑且一试吧。他就写了张表哦，就表明了东吴呢对大魏皇帝新政权的效忠 哦， 就派了这赵咨啊去见曹丕了。 果然曹丕他是新登基皇帝的宝座，非常的需要天底下的诸侯来捧场，所以呢就对东吴的使者赵咨很客气。 嗯， 曹丕不但请赵咨吃国宴，还以大魏皇帝的名义封了孙权做吴王。曹丕希望这整个接待东吴使者的过程透过卫星转播出去之后，能够吸收各地更多的角头老大来投诚，来表示对于新政府的效忠啊。 哎，这角头老大就应该自首送绿岛管训，还什么投诚对新政府效忠 要你管？ 哦，这赵咨啊得意洋洋，他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哦。他捧着呢自己跟曹丕的合照啊， 哎呦， 还有这曹丕封孙权为吴王的封王证书哦， 嗯， 大摇大摆坐着飞机啊回到东吴 啊， 还在机场一下飞机啊就等不及哦，召开了记者会，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 哦呦，这个机场的记者会啊，镁光灯此起彼落，就冒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来问赵咨了。 嗯， 赵大人，赵大人，这一次去的国宴那个菜好不好吃啊？ 饮食版的啊，还是什么问题吗？啊哈，好吃好吃，有鱼翅也有鲍鱼。 等一等，赵大人， 嗯， 赵大人，你这次去见曹丕，请问你一共换了几套衣服？ 娱乐版的啊。哦，怎么都问这种没水准的问题呢？赵咨皱着眉头说，三套三套，拜托来点有水准的问题好不好？ 哦，要有水准的是吧？ 对。 这个时候东吴时报的名记者蔡永庸小姐发问了， 永庸， 赵大人，赵大人，请问您这趟出任务，那个曹丕他到底答应派多少军队来帮我们东吴啊？那个曹丕他什么时候要出兵呢？ 哇，好不容易总算听到一个有水准的问题了。不过呢，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有水准了，这一问啊，这赵咨弄了三秒钟，结结巴巴的说，啊喏，关于这件事呢，那时候呢，娘娘呢，这个好做呢啊。 赵大人，快说吧。 我忘了问。 哦，赵大人，你还有脸嫌这些记者肤浅没水准？哎，我看你自己只顾着出风头都没有办正事，你才是一个没水准的白痴使者呢。 哎呀，人家曹丕又不是笨蛋哦，他嘴巴当然说很好听啊，可是啊，曹丕怎么可能出兵帮东吴打仗嘛？ 哦， 这曹丕啊当然是要骑啊关山跨未休谈哦。 啊，骑啊什么呀？ 啊，这就是要坐山观关马相踢，坐山观虎斗啦。 哦， 他要等这个孙权啊跟刘备啊两个人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啊，再出来啊捡个现成的便宜啊。 嗯， 这可怜的赵咨啊，啊，从此啊这个名列外交官乌龙排行榜前三名。 接受世人的嘲笑，嘲笑了一年。 曹丕不帮忙出兵，这下东吴只有靠自己了。孙权眼看着刘备加上关兴、张苞以及黄忠的大军进攻到了夷陵了，孙权评估一下双方的实力，刘备这一次显然标榜的是新生代路线，主力用的就是关兴、张苞这些小鬼。 没错， 我们东吴也要展现一下新生代的实力 哦， 所以东吴就派出了25岁的新生代将军孙桓来参加这场小国手对抗赛。 25岁还当小国手，这实在是有一点点超龄作弊的嫌疑啦。 人家房中75岁都要当小国手了。 好吧，那就让他们打看看吧。哦，在东吴的孙家这边啊，这从孙坚开始啊，他们这孙家的后代啊，可以说都是骁勇善战哦。那至于蜀国这边呢，关羽跟张飞的后代啊，当然更是血统优良。 哎，又不是狗在比赛，你一直分析两边的家族血统干什么啦？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边呢实力啊，分析起来可以算是平分秋色哦。不过呢，在这平分秋色之中啊，这两队呢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什么差别？ 这姓孙的啊，心中啊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哦， 但是呢，关兴啊跟张苞呢却是啊要为他们的爸爸报仇 哦，所以这个恨意就给了关兴跟张苞很高的能量。 没错，这双方啊开始交战，本来呢应该是平手的，但是呢因为蜀国这边关兴跟张苞啊有恨的力量来支持， 哦呦， 所以啊关兴跟张苞就把孙桓给打得落花流水哦，大败东吴水陆两路先锋军哦，把孙桓呢节节逼到夷陵城，将整个城团团围住。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打过架啊？ 这什么问题嘛？当然打过啊。 哦，那打输的时候怎么办呢？ 基本上我是很少打输的啦。不过呢，如果真的打输啊，当然是一边退后一边威胁对手。何大，你赶快卖照，你别给我跑，我回去找我哥哥，找我爸爸来跟你算账。 哦，这个孙桓跟你是同一路线的。小国手孙桓打了败仗，也是哭哭啼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跑回去求救了。这孙权一看，哎呦，新生代打输了，立刻就组了一个成人代表队。 成人代表队，谁呀？ 这个成人代表队一共有大军10万，率领的将军呢都是赫赫有名，包括了韩当、潘璋、林统、甘宁，再加上全身都是窗口的周泰。 全身都是什么 window 窗口？ 不是，是受了伤以后结疤那个疮疤的窗口啦。 哦、 啊，这些当初东吴的年轻战将，现在都已经变成老将了。 哎，我还以为什么成人代表队了，原来是老人代表队哦。这蜀国这边呢，刘备啊，看到两个侄子啊，关兴跟张苞表现得这么好，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感叹地说。唉，岁月不饶人，当初啊跟着我一起打天下的一些将军，现在都老空空空空空空空了，还好我们蜀汉有两位侄儿如此的英雄，哈哈哈哈，我再也不会怕曹丕，不会怕孙权了。哦，在一旁的黄蓉听到刘备这样子讲，哦，这两道白眉毛一抬，一脸的白胡子一根一根都嘟的竖起来的。 哎呦， 他说我刚刚没下场是怕人家说我以大欺小，啊，现在既然东吴已经派出成人代表队，好，那看我这个小成人去杀了他们的哇哇哇哇叫。哦，75岁的黄忠啊，拎了大刀带了5、6个随从，劝也劝不听哦，骑着马冲向夷陵去了。 哦，这黄忠只带了五六个随从就要去对付孙权的10万的救援部队，实在是太离谱。关兴跟张苞啊，赶快带了部队追上去。可是等他们两个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可怜的老黄忠已经被潘璋、凌统、韩当、周泰团团包围，黄忠的白胡子都被自己流出来的鲜血给染红了。啊，关兴跟张苞的部队好不容易杀出一个缺口，冲进去要救援黄忠，跟黄忠一起撤退。正在此时，狂风一阵，山坡旁边闪出了一支埋伏的东吴部队，带头的将军唰的一箭对着黄忠就射了出来。哎呀！呀，这一箭正好射在老黄忠的肩膀窝里面。老将军， 不要说我老， 这个时候还在乎这件事情。关兴赶快抱住了黄忠，一边杀一边撤退了。 关兴啊，跟张苞啊，护卫着黄忠啊，回到营帐，这才发现呢、啊，射在黄忠肩窝的是一支毒箭。 毒箭没关系，找华佗。 华佗个鬼啊！你忘了吗？华佗已经被曹操给害死了啦。 哎呦， 这时候啊，已经没有人能够再帮黄忠啊刮骨疗伤了。 哦， 再说啊，黄忠年纪那么大。这一箭呢、啊，射在肩窝，手术的难度更高了哦。 嗯， 这75岁的黄忠啊，中了毒箭啊，知道他再也不久人世。 嗯， 他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他说：“我没有老，我只是死了。” 什么话？刘备本来是要帮他两个弟弟报仇，结果仇都还没有报成，却在关羽和张飞死掉之后又死了一个黄忠，刘备的五虎上将，短短时间之内就连续死了3个人，耗损率高达60%。 哎呦， 这对刘备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呢？悲愤交加之下，刘备再度挺起了他快要10年没有使用的双股剑，带着关兴跟张苞御驾亲征。刘备发誓一定要帮3个死于非命的五虎上将报仇。 刘备啊，这种夸张的动作、哦、激励了蜀国军队上下的士气哦。 嗯， 这所谓的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哦， 这刘备这一怒啊，虽然天下还没有安，但是呢也杀死了好几位东吴的大将 哦， 像是当初啊抓到关公的潘璋， 嗯， 就在这一次的战争之中啊被刘备的军队砍杀。 很好，亲手报了关羽的仇。 另外啊，还有一位大将叫甘宁，他也在这次的战争之中啊，被刘备从荆南请来的原住民兵团首领沙摩柯， 哎呦， 他一箭呐、啊， 哦，这个跟扣我了解，可是为什么会有哦 不知道、啊、这一箭哦，刚好就射中甘宁的头颅啊，这头颅啊很硬，所以箭尾巴就扣。 尾巴在那边弹啊，哎呦，真受不了。 这甘宁啊就逃到一棵大树下、哦、整个人呢带着他的剑坐在树下。哦，这种怪模样呢惊动了树上一大群乌鸦。 哎呦， 这甘宁啊捂住他的伤口哦，就在这成千上百只飞来飞去的乌鸦环绕之中啊慢慢的死去。 哎， 这刘备啊乘胜追杀，势如破竹哦，一口气攻下了萧亭哦，往东直逼公安还有荆州城，整个东吴啊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刘备的部队一步一步逼近公安了，负责防守在公安跟南郡的傅士仁还有糜芳。 哦，就是当年关羽最危急的时候啊，抛下关羽不管跑去投降东吴的这两个家伙。 嗯， 傅士仁跟糜芳他们两个人啊，一想到又要碰到刘备了，啊，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等到了半夜的时候啊，他们不小心偷听到部队里面的阿兵哥在说悄悄话。 哇，在说什么悄悄话？ 阿兵哥在说，啊，我们大家本来是蜀国的兵呢，都怪那个傅士仁还有糜芳叫我们投降东吴。啊，你看你看你看，现在东吴又要被蜀国修理了，我们亏大的啦，不如趁机啊就杀掉那个傅士仁跟糜芳，起义投降，回到我们刘备老板的旗下。刘备最恨的就是傅士仁跟糜芳了，他一定会发很多很多的奖金给我们的。 没错，最少一个人500， 不止不止500，我跟你讲，两个人每个人算他1200啦。 这傅士仁跟糜芳啊，一听到自己的身价这么高，噗嗤一声，鼻涕一喷，笑了，不，哭了。 听到自己身价高，还有什么好哭的？ 哎呀，这种身价不一样嘛，越值钱越惨呐、这糜芳啊，对傅士仁说：“看来哦，我们一定得找一个比我们身价更高的人 啊， 赶快把他杀了，带着他的人头去蜀国投降。 现在还有谁的身价会比这两个人更高呢？ 当然是刘备越恨的人啊，这身价就越高哦。这傅士仁跟糜芳啊，两个人想来想去啊，想到了当初抓到关羽，用绳子把关羽捆到孙权面前的这两个人。 一个呢是潘璋，一个是潘璋的手下叫马忠。 没错，这潘璋啊虽然刚刚已经死了，不过呢还有一个马忠、 还好还有一个。 而且啊，这个马忠啊的寝室就在隔壁， 这么方便啊。哎呦， 这两个人当下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啊就抄起了短刀哦，跑到隔壁的寝室啊，一声啊就刺死了马忠。 哎呦，在学校宿舍杀人呢， 割下了这马忠的人头，又骑着马带着人头跑到萧亭来。这阵子啊大家都绑了个人头在马的脖子上跑来跑去。哦，不晓得人啊还以为三国的马都流行这种装扮呢。 那还得了啊，这傅士仁跟糜芳啊一看到刘备，马上就跪下来献上了人头，哭着说：是东吴的吕蒙欺骗了我们，说是关二将军已经死掉，我们为了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得已才开城门投降了东吴。可是当我们一听说陛下你来了，我们立刻就杀掉马忠，替关二将军复仇，为陛下雪恨。你看我们忠心耿耿，举世无双。 哎呦， 可是陛下你也不需要赏我们太多钱，因为那样别人会吃醋。陛下你只要意思意思给我们每个人1000块钱车马费就可以了。 刘备啊咬牙切齿，嘀咕嘀咕的说：我复仇大军出发了这么久，你们到现在才来投降，恐怕是发现东吴个靠山靠不住了，情势危急，你们不得不来吧。我如果放过你们两个人，将来九泉之下如何对关二弟交代呢？来人呐、请出关二弟的灵位来。我要用马忠的人头祭拜二弟。是，关兴张苞听命。你们一个人抓住糜芳，一个人抓住傅士仁，替我把他们的衣服脱掉。 要干什么？ 我要在二弟的灵前亲手杀掉这两个家伙。 是，陛下。 这关兴啊跟张苞把糜芳傅士仁的衣服脱掉之后啊，这刘备呢就叫人啊拿来在购物频道新买的菜刀，用鱼鳞剐的方式割下他们两个人身上的肉。 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 真刮，刮了一个多小时哦， 一个多小时， 刮到最后啊，米方跟傅士人只剩下一副骨头， 哎呦， 在两个人啊奄奄一息当中啊，刘备啊用力向他们的心脏劈了一刀， 他买的这到底是什么刀啊？ 这关羽的陵寝啊，完成了刘备残酷的复仇仪式， 哎呦， 哎。米方跟傅士人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有人在叫哎呦？ 这个哎呦是张苞在叫的， 有没有剐他？ 张苞被满地的鲜血搞得滑了一跤， 哎呦， 屁股跌在地上，屁股很痛，所以叫哎呦。张苞啊，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哭着说：“潘璋、马忠、傅士人、糜芳，通通都死了。这些关二伯父的仇人都死了，可是我爸爸张飞的仇人什么时候才死呢？” 啊，这刘备啊，就在血泊当中回过头来哦，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啊，扶起张苞，抹抹自己的衣服。又抹抹张苞的衣服， 不要乱抹啦， 又抹他的脸， 还抹脸。 他对张苞说：“仙子，别哭了，你放心，我要用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就算我把整个东吴给翻过来，我也要找到范疆、张达这两条狗。我让你在你父亲的灵前把他们。”剁成肉酱， 哎呦，狗肉酱啊！张苞呢，就用他沾满了鲜血的手去擦眼泪，结果就擦的整张黑脸啊都是血。张苞抬起脸来望着刘备，这张脸红里透黑，渐渐呢又露出了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哎呦，变成吸血鬼了吗？ 不是，是张苞露出了很欣慰的微笑。 哇，这种微笑未免太可怕了。傅士人跟米芳啊，被刘备亲自动手啊，活生生剐到死哦。 哎呦， 这个消息啊，传到东吴啊，这孙权实在是心惊胆战哦。 嗯， 经过了长久的安逸之后啊，孙权啊，实在是没有兴趣再面对这种血淋淋的景象哦。 真的， 孙权啊，伸出手，看着自己肥肥的手背。想到自己一身的白肉有可能被刘备用新买的菜刀这样刮来刮去，哦，孙权打了个冷战哦，他立刻召集了文武百官商议，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刘备的怒气，让他不要再继续攻打我东吴了呢？ 报告主公， 嗯， 首先我们应该赶快把关羽送还给刘备。 可是关羽的头不是已经送给曹操了吗？ 啊，有多少算多少，起码还有一个身体在啊，对不对？而且还有我们用赤兔马的马肉做成的马肉罐头啊，还有被我们拿到后院去砍柴用的青龙偃月刀啊，我们都可以还给刘备啊。哦，对对对，还有张飞那颗人头也可以还给刘备啊。 哦，人头配关羽的身体勉强凑一个。 不能够这样子乱配啦。啊，主公，我跟你讲，这些人头啊尸体啊都给他送回去，我们还附带哦，连了两个杀掉了张飞，带着张飞的人头来投奔我们的这个范疆跟张达，我们也一并要绑起来送还给刘备。 哦，还有荆州，荆州这个地方啊，一直是刘备跟孙权之间起冲突的原因，赶快也要送还给刘备。 嗯，除了荆州之外，还有孙美眉。孙美眉啊，偷跑回娘家来，又很胖，所以呢，给孙美眉参加完减肥课程之后，也要把孙美眉送还给刘备。 售后服务很周到。 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许印给刘备一个美好的未来，告诉刘备说我们会跟他恢复联盟，我们要携手消灭魏国的曹丕。 这东吴啊，派出使者来啊，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啊。 嗯， 这假如我是刘备哦，其实也可以的嘛。 是， 你看啊，这不但张飞啊、关羽的仇人通通被杀，报仇啦。 嗯， 荆州也要回来啦。 嗯哼， 赤兔马的马肉罐头啊，青龙偃月柴刀啊，瘦瘦的孙妹妹也都回来啦。如果就此打住，高唱凯旋歌回成都。哎，这刘备的蜀国啊，不但是国土增加，还威震国际，风光十足嘛。 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没错，他更重要的是孙权啊，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呢，他们将来啊去讨伐魏国的曹丕，可以恢复汉室的可行性呢，也就增高了。 东吴的人呢，是聊得眉飞色舞，以为战争可以就此结束，没有想到。刘备看到了东吴使者所送过来的关羽的无头尸体，还有张飞的那颗人头，刘备就放声大哭，痛骂东吴的使者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两个好好的弟弟被你们弄得残缺不全，一个只剩下身体，一个只剩下头，你们当我刘备是收破烂的吗？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孙权，除非孙权也变成这个样子，伸手分家，我才会善罢甘休。哦，东吴的使者看到刘备这么不可理喻哦，赶快脚底抹油就溜了，可惜溜的速度不够快。 哎呦，使者被杀了吧？ 这个使者没有被杀，是使者的后脑勺被一个罐头给 K 到。 怎么会有罐头跑出来呀、 谁叫他要把赤兔马的马肉罐头也送还给刘备呢？ 哦，还真倒霉哦。 哎，只是被罐头 K 到头已经不错了。你看看，倒霉的是范疆跟张达。刘备呢，在营帐之中就设立了张飞的灵堂，然后把范疆跟张达亲手交到了张苞的手里，叫张苞在张飞的灵位之前，把这两个人血淋淋的千刀万剐啦！ 哦哦哇哦哎哦哇！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东吴的孙权得到了回音之后，他就想，与其哦被这刘备疯狂的抓住，跪在关羽张飞的灵前千刀万剐，剐成一副排骨，那死的实在是太难看了，那还不如干脆拼了老命奋力一战吧。 哎，这问题是东吴历任的大都督啊，简直像得了鸡瘟一样，从周瑜、鲁肃到吕蒙啊，一个接着一个生病死掉，然后啊，又有潘璋、甘宁这些大将啊，一个一个中箭被杀，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们呢，看起来啊，显然就挡不住刘备的攻势。哎呀，这到底要派谁去担任大都督呢？ 大家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一个姓柯安看的人就出来了。这个人是看泽他推荐出身苏州的少年书生陆逊来担任东吴的大都督 啊。陆逊， 对， 这陆逊啊是文人出身呢。哎，他会打仗吗？ 陆逊在跟关羽作战的时候，他靠着低声煞气装孬种，松懈了关羽的防备之心。在这个策略之上，陆逊他表现得很出色啊。 哎呦，装孬种算什么表现很出色？哎，不行不行不行，东吴的老臣张昭就摇头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可是推荐者看泽很坚持地说，想我东吴从先祖孙坚、孙策到当今的吴王孙权，乃至于周瑜、吕蒙，哪一位不是英雄出少年呢？我看则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这个陆逊一定能够打胜仗。 这陆逊如果打败仗，东吴每个人都活不了哦，所以看泽这个担保实在是多余的啦。不过呢，这孙权啊没有听出来哦，他只听到哦，原来自己也叫做英雄出少年哦，属于是少年的行列，就觉得非常兴奋。他拍着桌子大叫说：好了好了，我已经决定了， 不要再讨论啦。 老臣张昭说可是。 不要再可是啦。 可是。 孙权对张昭说，我知道你最老臣啦，你张昭嘴上毛最多，鼻孔毛最长啦，连耳朵都有毛长出来啦，派你去打仗吗？这一说啊，说的张昭哑口无言，他怕老板说他嘴巴也有毛。孙权啊接着又说了，好，那本王就任命了这个陆逊啊出任对蜀作战大都督。这孙权啊就走过去拉着陆逊的手对大家说，现在 哦， 大家跟我一起高喊陆逊， 陆逊， 不逊不逊， 不逊不逊， 胜利， 胜利，胜利，胜利， 胜利，胜利，胜利。 孙权虽然亲自帮陆逊做背书，拉着陆逊的手逼着大家喊胜利胜利，可是其实东吴的很多将军啊对于这个根本没什么资历而且是空降而来的文人统帅并不是很服气。现在刘备的大军压境，在夷陵的孙桓又被包围着，很多东吴的将军就等着看陆逊的好戏。没有想到啊，陆逊一来之后一点都不着急，一派逍遥的样子，好像是来度假的。 哎呦，这里又不是好哇伊，怎么统帅是来度假的呢？ 是啊，这些资深的将领们他们本来想要吊一吊陆逊的胃口，要逼着陆逊来求他们出去打仗，没有想到陆逊大都督啊反而更会吊人胃口。结果这些将军呢就只好跑去问陆逊说，哎，你看看现在孙桓被包围，请问大都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呦，这大都督什么口音啊？ 苏州人、 外国苏州人。请问大都督什么叫做不怎么办呢？ 孙桓他很厉害呀、一定有一个撑过去的。我们不用担心的，我们只要打好我们这边的仗， 是是是， 那时候孙桓自然就解围啦。 你是去苏州开梅雨补习班？哎呦，这个大都督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说是不管孙桓的死活，这算什么招数呢？哦，所有的将军啊都摇头叹气。啊，这次我们东吴啊完蛋了，老板派了这么没经验的统帅来，不但资历低，智商更低啊。还有几个不肯死心的将军又问了，好，大都督，你说我们只要管打仗打败蜀国，那请问你的战略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打败蜀国75万的大军呢？ 这个嘛，我早就想好了。 哦，听说大都督已经想好了，这些将军啊总算有一点精神了，就赶快问说，请问陆逊大都督是什么样的战略呢？ 我的战略嘛、就是 什么呢？ 就是坚守不出。 坚守不出啊， 只准守，不准乱动，不准乱打。 舍不得赖斗，不得赖打呀。哇，东吴这一排将军听完了全部都跌得东倒西歪，满地在找眼镜的碎片。 各位将军，你们又怎么了？ 求求你不要再问我们怎么了。哎呦，不打仗怎么可能会赢呢？难道说蜀国的军队会自己去撞墙去跳河，还是吃毒药自杀吗？哦，我们碰到这种大白痴大都督真的完蛋了，东吴毁了啦。 对呀、奇怪哦，这陆逊当初对付关羽的时候啊，又装孬又骗人，这 IQ 高 EQ 更高哦。 对呀、 怎么这一次啊不管是口音或者是战略都显得这么 白痴啊？ 哎呀，好古怪哦。可是呢，其实陆逊这并不是白痴，而是以静制动法。 什么叫做以静制动法？ 你有没有看过日本的高手宫本武藏，他在决斗日本第一名剑客佐佐木小次郎的故事呢？ 当然有啊。 他们这两位高手过招的时候，谁都不肯先出招哦，两个人就举着武士刀一直站在那边对峙不动，从白天一直对峙到黄昏，一动也不动。 又不是要当雕像，一动也不动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因为如果谁先动，就会先露出了破绽，那后动的那个人啊，就有机可乘了。宫本武藏靠着他的耐心，他的沉着，最后呢，总算是被他等到了。他的对手佐佐木小次郎啊，忍不住就先出手，结果一动呢，就被宫本武藏看出了破绽，佐佐木小次郎就因此死在宫本武藏的武士刀下。这个就是以静制动法。 宫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 还 以静制动，这跟鲁迅什么关系呀？ 哎，陆逊他现在面对着刘备强大的军队，还有强大的恨意，如果要硬碰硬打硬仗的话，陆逊没有把握能够打赢，所以陆逊呢就决定要坚守不出，以静制动，要等到刘备这边先动，就会先出错，会露出一个大破绽。 哦，这陆逊啊，坚守不出，从春天啊一直凹，一直凹。熬到夏天哦，这个时候啊，天气啊越来越热哦。东吴的军队呢，躲在城里面纳凉吹冷气，刘备的军队啊，却在大平原上露营，被这太阳啊晒得头昏脑胀不说哦。光是要挑水啊，要洗个澡，就得走好几里路哦。 哎呦， 整天啊在这个热气里面呢、动来动去啊，整个蜀国的军队通通叫苦连天。看到这个情况啊，这刘备的心里非常烦恼。 对呀，敌人在乘凉，我在火炉里面烤，怎么可能不烦恼？ 所以啊，这刘备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刘备下令啊，把军队撤退到树林里面的河边扎营。 哦，树林里面比较凉快，而且旁边就有河，有水可以喝，天热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跳到河里去游泳， 还可以划独木舟。 哎呦， 这不但凉快啊，躲到树林里面呢还可以埋伏。 哦， 这一旦啊东吴的军队出动时啊，这些人就从树林里面啊忽然现身，把这东吴的军队杀个片甲不留。 神经病，我看刘备是神经病发作了，这样子也好意思叫做埋伏吗？埋伏是说人数比较少的军队必须要做很灵活的运用，就是要让敌人神不知鬼不觉，才会躲到树林子里面去做埋伏。刘备现在有75万的军队要去做埋伏。 哦，对哦，这有一点好像说叫大象去埋伏在国旗杆的后面。 有看他怎么躲得起来。虽然说这75万的大军躲到树林子里面去真的变得很凉快，可是刘备的属下还是有很多将军啊觉得情况很不妥。他们就建议刘备说，启禀陛下，我们要不要把你部署的这个军队的图哦画下来，送回去给丞相诸葛亮先生看一眼呢？ 这一听到诸葛亮三个字啊，刘备就皱起眉头来啊。这一次啊，诸葛亮坚持不跟着来打东吴哦，虽然说呢也是为了蜀国好哦。可是呢刘备啊非常介意 哦。 这个时候啊，刘备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挥挥手啊就说，好歹哦我也打过一些仗啊，这些军事部署呢我也略知 一二嘛，你看，你看我这一对双股 可以，双股剑就不要多提了， 好好好，不提就不提。你说嘛，军师不熟，我也会啊。 哦， 那诸葛亮是军师，又不是我爸爸，我写作业干嘛拿去给他家长盖章呢？ 虽然说我们刘备先生的确也打过仗。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呢，他都是在逃命就是了。所以底下这些将军就说，哎，陛下，你这么英明的战略部署，应该要有机会让诸葛亮见识见识啊， 嗯， 让他对陛下你的天才赞叹一下嘛，这样子哦，诸葛亮才会知道，原来这么多年来都是陛下你呀，故意让他去出风头的。 这刘备啊，这下可虚荣了，他笑着说，哈哈，我这个人就是谦虚啦，不爱炫啦。 嗯， 啊，不过既然你们这样说，好吧好吧，那就 copy 一份呢，带回去给丞相看吧。 刘备的这一份军事部署图送到益州去之后，诸葛亮把这张图拿在手里面，从左边看到右边，又从右边看到左边，最后忍不住大叫一声，好烂！ 哎呦，怎么是这样子呢？ 实在是部署得太烂了。 哼， 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说，树林子里面是最容易着火的，连小孩子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竟然把75万的军队全部都部署在树林子里面，万一有人放一把火，到时候树林子里面什么烤鸡烤鸭烤小鸟烤乳猪全部都会出现，更不用说是烤人了。 哎呀哎呀哎呀，这些好太鸡大雕啊。 诸葛亮很紧张地说，你们赶快去通知皇上陛下，陆逊他之所以坚守不出，就是要等皇上犯这种错啊。 使者就很紧张地说，哦，万一的动物已经放火烧树林，皇上已经打败仗，那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摇摇头说，万一皇上打了败仗，那就应该赶快进到益州跟荆州的边界那座白帝城里面去避难。 哼， 我已经想好了阻挡陆逊的办法，只要皇上能够安全地躲进白帝城就不怕了。 果然啊，不出诸葛亮所料啊，这陆逊啊一得知刘备啊700多里的40个大营寨通通移到树林子里面去的消息啊，得意地笑着说，哈哈哈，真是天治我也。哦，出京时分啊，陆逊啊召集的东吴的将士开着船载了大量的茅草火种，沿着长江啊往西开去。哦 哟， 这每个人呢，这个手上啊都是一手茅草一手刀枪的标准配备啊。 嗯， 等这军队啊偷偷的潜到了蜀军的营寨，这陆逊啊大喝一声，所有东吴的士兵啊通通一拥而上，每隔一个营寨啊就开始放起火来。 啊，其实这时候啊，天底下全部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刘备他一定会被火烧屁股，只有刘备他自己还不知道。一直等到他看见营寨的四方火起，700里营寨全部被烧得叫苦连天的时候，刘备他才恍然醒悟，自己早已犯了兵家大忌。夏天的东南风吹得很快，火势被吹得又急又猛，整个树林全部都燃烧起来，火光连绵了700里，照耀的夜晚就好像白天一样， 真是壮观啊。 壮观是很壮观，可是刘备已经没有心情来欣赏了。刘备被关兴跟张苞保护着往益州的方向逃命，一路之上东吴的军队一波一波的攻过来，关兴跟张苞一次又一次的杀出一条血路，最后他们退守到了马鞍山上， 陆逊的军队在马鞍山之下团团包围，大声呐喊着：“刘备，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张苞啊，跟几位将军们呢，都死守着马鞍山的通路哦，不让东吴的军队攻上来。刘备啊，站在高处啊，看着长江南北岸，遍地都是火光哦，尸横遍野。许多啊被杀死的蜀军的尸体都漂浮在长江上面，塞得满满的，沿江而下。这刘备啊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的泪水映着火光。刘备说：“真对不起大家。” 关兴就跪在刘备的面前禀告说：“启奏陛下，没有时间感叹了，我们必须要尽快赶到白帝城，然后呢，我们可以收拾兵马，再一次反攻东吴啊！” 哎呦， 刘备呢就一边哭一边被关兴跟张苞架着，他们就这样冲杀到黎明时分，忽然之间看到远处一支军队挂起一个旗子，写着赵字。这个赵字旗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冲了过来。东吴的军队啊，一看到这个赵家军，就好像看到鬼一样，纷纷的走避。 哇，到底是谁来了？ 刘备啊，高兴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赵云来了。 这赵云不是在留守益州吗？哎，怎么会跑来的呢？ 赵云的防区刚好在附近的江州。那赵云远远看到了连绵700里的火光，他知道事情大条了，赶快带着军队前来接应，总算被他刚好就接住了刘备。刘备是又惊又喜，跟着赵云的部队撤退到白帝城去了。 陆逊的军队啊，大获全胜哦，把这蜀国75万的部队啊，杀得弃甲而逃，死伤无数哦。东吴的军队呢，一路啊往西追赶，来到啊瞿塘峡上面一个叫魁关的地方哦。发现这气氛呢、怪怪的。 哎呦，什么叫做气氛怪怪的？ 诸葛亮啊，派人啊搬了70-80堆的石头啊，在这里排成了一个叫做八阵图的阵势。 哦， 虽然这个阵势很特别，不过呢，半个人影也没看到。 哎呦， 只见到啊，石头上冒着一股一股的热气，整个石阵啊，给人一种虚拟、很不真实的感觉。 哦呦，70-80堆的石头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这石头啊，陆逊是不怕了，他怕的是诸葛亮。瞿塘峡这个地方啊，滚滚江水涌入峡口，发出啊轰隆轰隆的吼叫声哦。听起来啊，仿佛有千军万马埋伏在八阵图的后面。这陆逊啊，向前靠近2步。就觉得啊头晕目眩。陆逊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哎，我宁可和刘备玩10次，也不用和诸葛亮玩1次。 你这个外国人，你自己会去玩好了。哎呀，当然大家都宁愿跟刘备玩，也不要跟诸葛亮玩啊。刘备是超级大霸咖嘛。” 就是说嘛，更何况啊，这东吴的后头啊，还有个曹丕啊，虎视眈眈。所以呢，这陆逊啊就当机立断宣布退兵。 哇，这诸葛亮光是利用地形、气氛、干冰加上音效，就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威力。我看诸葛亮实在应该到好莱坞去拍科幻特效片才对啊。 刘备被陆逊打败之后，躲进了白帝城，他竟然就不愿意回成都去见诸葛亮了。 哎呦，怎么啦？ 刘备说：“哎，当初如果我愿意听诸葛丞相的劝告就好了，现在我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回成都去呢？” 我要卧薪尝胆， 哼， 深具教训，不打胜仗我绝对不回成都。说完呢，刘备就把白帝城的旅馆的招牌画一个叉，改成永安宫，就在这个永安宫里面开始办公睡觉了。 这刘备啊，人在永安宫啊，虽然说要深具教训啊，可是他的心情啊，实在是非常的悲伤，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哦。他每天晚上啊，几乎都梦见关羽、张飞这两个人啊，在梦中牵着刘备的手，跟刘备说：“ 哥哥，我们想念你 啊。”要是这样说还好， 嗯， 这两个人说：“哥哥， 嗯。” 我们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要死了！说这种话 就是这样子啊，搞得刘备啊，整天呢头晕目眩、冰冰沙沙的哦，整个人精神恍惚哦。到了这隔年呢、啊，刘备呢终于染上了重病，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刘备派了人到成都去把诸葛亮请来，诸葛亮赶快就叫刘阿斗留守在成都，自己呢？就带了刘备的两个小儿子刘勇跟刘礼来到了永安宫见刘备。 哼， 刘备啊叫诸葛亮坐到床边来，跟诸葛亮说：“丞相，我全部是靠你的帮助才当得上这个皇帝，可是我多么愚蠢啊，我不听你的建议，自作自受，唉，现在眼看我就要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最后几句话请丞相听我交代吧。” 这诸葛亮听了一直流眼泪哦，他安慰刘备说：“皇上，你千万不要讲这种没有元气的话。”“ 啊，丞相，我要拜托你，我死之后请你照顾我的儿子刘禅、阿斗啊。” 诸葛亮听了立刻跪拜在地上说：“皇上，臣一定全力以赴。”“ 啊，我知道我们家阿斗很笨，可能是在长坂坡被我乱摔摔坏的，所以是我的错啦。如果阿斗勉强可以的话，请丞相你辅佐他，如果阿斗完全不行的话，丞相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做成都之王，我一点都不会介意呀。” 哦，诸葛亮本来流着眼泪哦，这一听哦，这个泪水全部变成汗水，太可怕了，这根本是老板在考验忠诚度嘛。 嗯， 这诸葛亮啊，急忙跪在地上猛磕头哦，他说：“我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少主，就像辅佐皇上一样。” 啊，刘备就是要听诸葛亮亲口说这句话。听了之后啊，刘备赶快把两个小儿子叫过来，跟他们说：“你们都听到了，我死以后丞相一定会全力辅佐你们，可是你们兄弟三个人一定要把诸葛丞相当成是自己的爸爸那样子对待，知不知道啊？” 刘礼啊跟刘勇听了赶快跪在地上向诸葛亮磕头，磕得地上叩叩叩的发响。诸葛亮啊也赶紧对着刘备说：“臣就算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刘备欣慰的点一点头，又把脸转过去虚弱的叫着：“赵云 哟。”赵云回答：“我在这里。” 赵云，每次我遇到的危险都是你来救我，可是这一次是谁都救不了我了。 主公， 刚刚丞相讲的话赵云你都听到了，我死之后我的三个儿子也要拜托给你，有谁欺负他们，你就像当年在长坂坡一样把你的长枪挺出来。”“ 皇上，我一定会的。” 刘备很欣慰的点点头， 又对其他的文武百官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们都要自爱。说完，刘备的两眼忽然望向了空中，然后面露微笑说，二弟，三弟，哥哥我。刘备想要对空中挥手，可是手才刚抬起来，刘备就断气死了。这一年是西元223年，刘备享年63岁。 刘备过世的消息传来，这魏国的曹丕还在想，好歹啊，刘备也是一方之霸哦，要不要派个人去送个花，鞠个躬哦？不过呢，曹丕的手下司马懿立刻闪出来说，主公，现在啊，正是蜀国最脆弱的时候，如果不趁这个机会进兵攻打他们，更待何时 啊？人家家里面刚死了大人呢，你这有点趁人之危吧？ 司马懿说，要打败敌人不趁人之危，难道还等他们养精蓄锐吗？ 哦，这也有道理。曹丕就立刻叫司马懿开始筹划。 司马懿啊，是个足智多谋哦，手段灵活的人哦。他一接到命令啊，立刻联络了辽西的西羌兵10万， 哦， 南蛮孟获的军队10万， 哦， 东吴孙权的部队10万， 嗯， 又叫啊魏国的大将曹真率领军队10万， 哦， 以及从刘备阵营投降魏国的孟达率领的上庸的10万部队 啊， 一共是50万人， 哦， 分成五路大军，分别由不同的方向向蜀国进攻。 随着关羽、曹操、张飞、刘备这些闪亮巨星一一过世，三国正式进入了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时代。诸葛亮就在最低迷的气氛之下，立刻就要面对司马懿所发动的50万大军的攻势。这一场诸葛亮跟司马懿的对决，为接下来这两人之间一场又一场智慧与军事的竞赛揭开了序幕。这大好的江山，难道真的从此就会成为这两位下棋高手的棋盘吗？棋盘上面所有的棋子，棋盘旁边所有的围观者，全部都不安地等待着。